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儿，古城春风的一世，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铜林传》。 镇古侠董乾来的太是时候了，他不来呀、这帮人性命都保不住。这一来给解了围了，但是要说镇古侠准能赢得了无形大剑，这话他不敢说，两人比量不是一次了，基本那能耐是平平的。这玩意还得看天气，还得看睡眠，诸多条件相配合。比方说老剑客董乾吃得正常，睡得平好，精神头蛮饱满，能略微占点上风。比方说气候不太好，老剑客休息的也差点，精力不那么足，要跟无形剑客比在一块儿，就多少的得费点劲。莫欺于修也不例外，今天是逼到这个坎劲儿上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手。无形大剑心说，今天的情况对我不利，这是在公馆，都是他们的人，杀机了一拥而上，我双拳难敌四手，因此力在速战，不能耽搁，百两天尺就要动手。老剑客往下一撤身，你这人怎么急性子，容我把话说完呢。你我二人有何话好讲？当然有了。我说莫欺于修，你回头看看，你那儿绑着我徒弟叫郝文俊，我们这儿抓住你一个朋友野飞龙燕雷，我这事儿不合适吧？我的意思是咱们走马换将，一对一交换，你也不吃亏，我也不算捡便宜，不知你意下如何？ 对， 无形剑客一想这事儿 的确说的不错。回过头来跟杜清风一商议，杜清风说那太好了，我同意。就这样把郝文俊的绑绳解开，把他给放了。郝文俊是面红耳赤啊，从地上捡起长剑来，来到师傅总前近前。老师，您行，别说了。呸，没出息，锻炼呐，推在一旁去吧，好好琢磨琢磨。是。郝文俊满面羞愧，提剑归队。丛林这面把野飞龙燕雷也给放了。燕雷一哈腰，捡起自己的链子双锤盘在腰上，还瞪了丛林众人一眼。张芳一看，干什么？我说你还想咬人是怎么的？小子，下不为例，再往后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滚。燕雷回归本队，心里头暗自庆幸啊，无形剑客要不来，焉有我的命在啊。这事儿处理完了，董贤从怀中一伸手，拽出一把筷子来。拿筷子干嘛？这是他的兵器。一把筷子12副，24只。他把这24只筷子分成2半，一手12只。这筷子就是普通的竹筷子，不过那尖儿啊修得挺尖溜。这一把筷子分成2半，就当双绝使用。董贤向来不使家伙，这就是应手的兵刃。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老头大显绝艺，把这24根筷子都耍活了，都博得天下的喝彩。今儿个他又拿出来了，哎，老伙计来吧，今天这把筷子我要对付对付你的量天尺，我量天尊。董贤，你这叫羞臊人。哎，即使你不是我的对手，将来你有说辞。你说你没有应手的家伙，你如果有应手的家伙，绝不能败到贫道的手下。我说你拿筷子我不跟你比，你最好借一条军刃。这怎么打呀？哎，老伙计，对付你使筷子足矣，我这兜里的还有勺呢，实在不行我把勺再掏出来。好老匹夫，你耍贫嘴。晃量天尺大战董贤，他们俩这一打呀，要外行看着不爱看，不像佟林和其他年轻人那打得那么过瘾，那真杀实砍的那多有意思。说他们俩打怎么没意思呢？两个人谁也不轻易发招。比方说无形剑客把量天尺往空中一举，要使力劈华山或者是泰山压顶，老剑客董贤身形一转，使个白鹤展翅要破他的招，无形剑客马上把招就变了，不使用这招了，抽招换式，使孤树盘根。还没等使呢，董贤这拉好架子了，无形大剑马上又换招了。因此这样呢，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很难凑在一块儿，光是在那比划。不知道的心，这二位在那练气功呢，这什么毛病这是。但是脚下都没闲着，4只眼睛眼光对的一块，两军相对勇者胜。 眼神逼着眼神呢、啊，脚下寸着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佟林明白，人家的武术练到化境，这个意念占着主导。假如要一伸手，就得见响，就得分出胜负来。再看两个人，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冷不丁往一块一凑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疾风暴雨。那么几招过去之后，然后再退出圈外，仍然兜圈子，兜来兜去，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又是几招，把佟林看的眼睛都直了。佟林心说话，这机会上哪儿找去，真是千载难逢学习的最好良机。你看佟林呢，又学了好几招，大伙儿都注意看着。单说并太岁张方，张方手中拎着大锥子，在人群之中拔脖，他也看着。不过张方啊，不像佟林那么认真，他有他的想法。张方对于这个练武术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精湛的武艺，佩服不佩服？但是他自己一想，他自己呀，无论如何练不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负这个苦。另外张方想什么呢？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没事费这劲儿干什么？你就练这个能耐特别高特别高，比无形大剑和董老剑可还高，也就仅此而已呗。你不如这个智慧越发达越好。所以张方啊，没事练脑筋，他这练脑筋呢，竟出歪点子。他一看董老剑可那么高的身份，想赢无形大剑不那么容易、啊、张方往左右瞅瞅，这些人儿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干嘛呀？看什么？等什么？等挨雷呀？不行，我得暗中助董老剑客一臂之力。谁也没注意，他一抽身进了厨房了。厨房有位师傅姓李，李师傅呢手中拎着把铁通条，也在这看着呢。他也披心吊胆，一看今天这个公馆太热闹了。正这时候张方到了，我说老李你干嘛啊？我在这保护这厨房呢。还厨房保护什么呢？我到里询问点东西。您找什么？我看看。张方一看呢，大锅里那水烧得翻开，12个时辰24小时保证供应，那公馆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水缺的能行吗？所以这水啊老是开的。张方一伸手抄起把大瓷壶来，拿着瓢灌了一壶开水，翻滚呢、啊、然后他提着提梁从厨房都出来了，到了前院又挤进人群，往前挤挤挤到最前面去了，谁也没留神。张方心说话，我得帮助帮助董老剑客，今儿个让无形剑客吃点苦头，让你喝点开水。正好无形剑客唰一转身，后背对着张方，手中横梁天尺，全力以赴对付董乾。正在这时候张方一看机会来了，小贼， 你就招呼吧你。他把这壶水抡起来，对准无形剑客那后脑勺，就跑出去，嘴里还喊了一声：“招法宝！”要搞往常，要想伤着无形剑客，那简直是笑话。无形剑客练的是姬思臣全守夜的本领啊！你看那个公鸡打鸣，谁告诉来的？他怎么掐那点儿那么准呢？到那时候他就打鸣，那个拳在那趴着，别人谁也没看着，什么也听不见。你看着那拳耳朵立起来，他先听见。无形剑客把这能耐都学到身上了，你想暗中伤他门都没有。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他那个思想全都集中到董乾身上了，知道稍微要一苏点神，董乾的筷子就给他穿透了，就得因此今儿吃了大亏了。这法宝到了他还不清楚呢，光听说有人喊了一嗓子招法宝，提机灵，左手的梁天尺对付董乾，右手的梁天尺往后一扫，嗨，他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伤他呀。梁天尺是钢的，正打在瓷壶上打，啊啪哗，把瓷壶打了个粉碎，那里边有10公升开水，整个浇到他身上了，哗，什么高的高人也架不住开水烫，这家连脑袋在脸蛋在脖子里的全是开水了，还有那瓷壶的渣子。无形剑客嗷了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我俩的那个佛都念不出来了，飞身形就上了房了。他也没弄清怎么回事，谁打的他不知道。张方这个乐呀，恐怕无形剑客不知道。张方往前大跨了一步，哎，我说无形剑客，我看你打的怪累得慌的，半夜三更了送你一壶水喝，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抬举，怎么把壶给打碎了你？哇哇，是你烫的，燃也。无形剑客恨透了张方，小子，这笔账迟早要算，将来我将来是将来。我说老家伙，你别走。无形剑客一看不走不行了，哎呀，可能这脸上脖子上全是泡了，这疼痛难忍。他一跑，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咱也溜吧，今天没占着便宜，快跑，飞身上方，他们全跑了。董老剑客心里不高兴，心说这个张方这大脑壳太可恶，你这何苦来的，我用得着你帮忙？但是又一想，这孩子有独到之处，这法宝还真不错，还难得他这招怎么想出来的。董老剑客一想啊，我便在这待着了，我是个老的辈儿，我要在公馆里一待，这些人手脚没地方放，年的人还得陪着我，岂不耽误办公啊？哎，趁早我离开，我追赶无形剑客，捉拿三寇。故此老剑客对佟林喊了一声：“海川呐，后会有期，我走也。”董乾飞身上方追下去，众人没敢追，为什么呢？追上也白追呀。所以目送着几个人走远了之后，大家过来给年大人道惊：“大人，您受惊了！大人，您受惊了！”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今天晚上没白过呀，我可真开了眼界了。好，好，好，好，张芳，你过来，大人。我说你这些歪点子都跟谁学的？这歪点子不用学，随时随地信手得来。好小子，嗯，智者过人呐，有出息，还表扬了他几句，可把张芳美的大脑瓜紧箍了。打扫战场，众人回屋，佟林忽然想起来了，在玻璃厅还抓住俩人呢，把那俩人弄来审问审问，了解了解建山的情况以及建州的情况，这是至关重要的。请示了年德人，年德人同意，派人去提人。时间不大，提人的人回来了，向年德人和佟林禀报，这俩人不翼而飞，咱们光顾打仗了，他们什么时候跑的不知道，地上两根绳子，人没影了。哎呀，佟林感觉的这事儿不寻常啊，难道说这公馆里边还有建山的人吗？这里边还有内奸不成吗？要不谁放的？他挨个看了看，都是自己的人呢，都处了多少年了，不会有这种人，真是莫名其妙。年的人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觉着太危险了，四外充满了白色恐怖，瞅着谁这心里都不托底。就这样一直咽到天亮。到天亮之后，佟林建议建州的知府黄国英绝非善类，肯定他勾串建山的贼寇，应当把他抓来试问。大人点头，等传下令去，再抓黄国英，踪迹皆无。不但这知府跑了，连他手下八班六房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可见他们都是一党，明显他们跟建山是穿连裆裤的。那么知府没了，那么多事儿交给谁呀？怎么办呢？就地取材，发下通知，把建州那些举荐深远读大书的知名人士全都集中起来，然后年的人给出了个题，哎，当面考试，择优录取。其中有个姓翟的，是个老八公，哎，答卷答的优等，够100分。把这姓翟的临时作为代理知府，这老八公还真认真呢，代理黄国英处置建州的事情。年德人向他保证，如果你政绩显著，奏明当今就正式委任你为建州知府。上哪儿找这机会去？老头能不卖命吗？撂蹶子干，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那么这些事情全都处理完了，就在公馆闹事的第7天的晚上，佟林就听这个房上稍微有点响动，紧跟着哐哐扔起一件东西来，把年的人和各位侠客吓了一跳。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到院里一检查，一看，好嘛，原来的知府黄国英装个大口袋给扔院里头了，爷爷摔了个半死儿，心说这谁干的？黄国英跑了，